是商户的话，你的生意或者你又有没有因为今次的停电而造成一些损失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至于刚才我们就跟刘国芬是倾紧关于政府没有就今次启动这个的紧急警示系统，如果你就着这方面有意见都可以打来的。刘国芬，不如都继续跟你倾下关于这个警示系统。谢展环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今次就是局部地区的事件，就不牵涉到全港市民相关的，所以就没有用这个的系统。你刚才都说了，你都认为今次的影响范围是大的，似乎就不是很认同他的解释了。如果政府真的启用这个系统的话，你认为譬如在今次的大停电里面可以提供什么资讯是可以帮助到市民去应付这个这么突发的情况呢？ 其实我是不是很接受到这个即是局部地区，因为个范围都甚广的。个问题就是如果可能个局部地区在中环、尖沙咀或者湾仔的时候，咁当啲官即是主要的官员的人士可能感受得到的时候，可能他有不同一个睇法，可能他已经早早出动了这个系统了。咁个问题就是其实除了这个紧急警示系统，大家去睇下由琴晚七点到今朝十一点左右嘅時間，我哋謝展環副局長嚟緊未來嘅後任局長啦，出嚟解話嘅時候咧，其實足足係有14个钟咁多嘅時間嘅。咁其實都可能唔止14个钟添啊，係15、16个钟嘅時間咧，先出現嚟解話咧，其實係不能夠接受嘅，因為當其時第一你冇警報啦，第二就係、是。停电咁耐嘅时候，市民其实希望有官员出嚟解说究竟发生紧咩事，咁政府系会同部门或者电力公司有啲咩行动，市民应该点样去配合，或者下一步系点。咁我哋喺即系地区上面，或者我哋都收到好多嘅电话查询，或者俾信息，我哋就问究竟边条村几时会有翻电力，边条村有电力未？咁我覺得最起碼影響咁廣泛嘅時候，官員或者政府係咪可以定時去公布翻啊邊條村已經有翻電力啦？嚟緊仲有啲咩工作會進行緊，等市民有個安心，或者係透過發放政府有邊啲庇護中心係開放咗，市民係可以去到休息。即係像琴晚咧，朗屏同埋呢個輝即係天輝路嘅社區會堂係開放咗做一個庇護中心，半夜嘅時間亦都開咗天水啦。咁我最初去嘅時候咧，其實未係太多人嘅。咁後期因為太夜嘅時候咧，就越嚟越多人啦。咁但係我發覺都係政府用一啲新聞稿啊，或者一啲嘅方式係發出去嘅啫。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通知其實係唔理想嘅。咁市民喺最彷徨無助、冇電、冇水、冇網絡、冇信號嘅時候，冇一個官員出嚟解釋，要去到事件其實已經解決咗，大部分嘅地方已經有曬電嘅時候，官員先出嚟講話咧，對於市民嚟講覺得係唔能夠接受，個觀感亦都係好差嘅。 而家咧政府就要求咧，即係中電要交一個嘅調查報告啦。你認為咧有啲咩要點或者項目咧係必須要係包括喺呢個調查報告入邊啊？ 我諗其實要調查嘅嘢咧第一徹查。今次起火嘅原因啦，點解今次即係好地地就唔係咩颱風啊，或者惡劣嘅天氣啊？點解嗰度會突然間起火？咁第二就係究竟我哋嘅基建嘅安全係咪需要檢視呢？因為今次呢個位置嘅即係火災，而令到屯門、天水圍、元朗成片區域嘅人咧係冇電啦，而且唔係短時間。是即係十幾個鐘頭咁長嘅時間。咁第三就係本身中電咧嘅供電係個環形供電㗎嘛。咁其實佢哋即係一個地方斷咗電嘅時候，佢哋可以好迅速地咧喺第二個地方咧，其實係接駁翻啲電過去。佢哋可以透過系統中心裏面咧，係遙距咧係做一啲嘅派電嘅工作。咁呢個係會相對可以好快地咧令到。即係可能就算短暫停頓咗之後咧，好快可以接駁翻電力供應。咁但係我琴日係去打電話俾中電，希望佢哋盡快搶修嘅時候，佢哋話俾我聽，呢個系統中心嘅遙距派電咧 係做唔到遙距派電嘅效果啦。而家只能夠係人手去安排落到去每區度嘗試恢復翻啲電力。咁變咗會見得到整晚咧，其實唔同嘅區域嘅供應嗰個電嘅時間咧，恢復電嘅時間都唔同，甚至乎有啲屋村係可能有幾棟樓有電，幾棟樓冇電嘅情況都會出現嘅。咁呢個亦都要即係徹查翻或者交代翻點解呢個系統喺呢個時候發揮唔到作用而係要去人手啊？咁同埋其實喺個整個事件裡面有幾多嘅影響啊、損失等等。咁但我覺得政府唔能夠將個波淨係踢咗俾中電嘅，政府自己都要本身做一個嘅報告。咁喺事件裡面，政府個緊急應變自己係做得好唔好？有冇檢視？咁同埋呢一啲嘅即係基建嘅保安，係咪淨係交俾中電一啲私人嘅企業自己去處理就夠？政府需唔需要有一個角色？我諗呢一個嘅報告，政府其實自己都應該要去做一個嘅。 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劉國芬，先同你傾到呢度。刘国芬咧系新界北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林子欣啊，头先咧阿刘国芬就同我哋讲到咧关于输电系统嘅设计同埋安全问题啦。嗱，其实咧就住事件起因方面咧，我留意到政府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咧，暂时系冇迹象显示咧呢个起火电缆嘅桥咧系受到人为破坏。中电嗰方面咧就话现阶段咧唔去就住起火嘅原因咧做任何嘅揣测。但是就强调咧会配合政府的全面调查。其实讲到输电的设计和安全，我想今次这件事之后都很多市民咧学识了一个新的装置，就是这个电缆桥。其实咧，你睇翻啲事发嘅照片啦，佢个外观望起嚟咧，就同一条行人天桥冇乜分别嘅啫，就横跨咧呢个元朗嘅大坑渠啦，连接咗宏乐街同埋矿业街嘅。根据中电嘅简介咧，其实电缆桥入边咧系有三条咧主要嘅电缆，去为区内咧供应13.2万伏特嘅高压电流。去年年底咧曾经做过检查，当时咧就冇异常噶。我见到呢啲资料嘅时候咧，林子欣，我就会谂啦，其实点解当区嘅电缆系会用天桥嘅方式去设置，而唔系摆喺地底咧？嗱，因为可想而知就系如果系天桥嘅话，虽然而家话暂时睇唔到系一啲人为因素影响啦，但系都比起咧设置喺地底或者平时我哋喺郊区见到嘅高架电缆咧，系比较容易系接触得到或者咧系影响得到佢个运作嘅。咁系咪当初喺个设计上面因为啲咩原因，以至到系用咗呢个电缆桥的方式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关于输电系统的设计呢，中电就说其实三区的供电呢就来自呢电缆桥上面的三组的电缆，所以同时出问题的时候呢亦都导致恢复电力方面呢是有困难。不过其实这些输电系统的设计呢就没理由是没有后备电缆的。为什么要将三组的电缆和后备的电缆都一同设置在桥上呢，以至到出现这些危险譬如火警的时候有分散唔到个风险，咁呢个设计会唔会都系需要检讨嘅地方咧？ 系啊，所以有啲议员咧都从个城市规划角度去睇咧，就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啲新闻片段嘅话咧，其实嗰一条嘅桥咧，佢系穿过一个明渠噶嘛。咁所以有啲解释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地底去挖一啲电缆嘅话咧，可能个造价会高啲，即系比起起一条桥喺上面去供电会高啲。咁而因为咧，当你将条桥起喺路面嘅时候咧，你会占用咗一啲地面嘅位置啦。咁所以咧就可能因为个造价问题，就将即系三条主电缆就起喺同一条电缆桥嗰度。咁呢个就系即系其中有一啲嘅城市规划嘅角度就去解释嗰个问题嘅。咁不过中电咧，即系自己都讲咧，就话其实佢都比较少系用即系电缆桥作一个输电嘅设施嘅。咁而且佢亦都有一直都有監察呢啲唔同嘅系統嘅即係供電設施嘅狀況。 其實睇翻報道咧，中電咧而家應該類似嘅電纜橋咧，仲有三條嘅。咁佢哋咧已經派完檢查咧，就話咧係運作正常啊。咁但係呢啲電纜橋，無論係喺個運作抑或係保安上面，到底有冇需要改善嘅地方咧？或者轉頭咧，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咧一齊傾下。至於如果想同我哋講下關於琴日嘅大停電，你嘅經歷係點，或者咧對於政府嘅處理有冇啲乜嘢意見，覺得可以改善咧？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我哋好快要聽一節新聞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东部发生 6.1 级地震，内政部官员说超过920人死亡。由于部分村庄位于偏远山区，预计死伤人数仍然会上升。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凌晨发生，震央距离邻近巴基斯坦的东南部城市霍斯特大约44公里，震源深度大约51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央500公里范围内的大约1亿1900万人都能够感受到震动，除了阿富汗人，亦都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在重灾区帕克蒂卡省，网上图片显示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房屋损毁，瓦砾散满一地，有受伤民众要由担架抬走。本港新增144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和124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64岁肺癌病人，第五波疫情累计9184人离世。本地个案之中有583宗核酸检测和740宗经复核的快速测试呈阳性个案。输入个案之中有74宗在机场检测发现，34宗在酒店检测确诊，16宗在离开检疫酒店之后检测发现。大部分 CT 值较高，怀疑是复阳个案，只有少部分 CT 值较低。两间安老院舍和三间残疾院舍各有一宗阳性个案，学校就呈报多190宗阳性个案，涉及159名学生和31名教职员。澳门新一波新冠疫情增加至71人确诊，其中47人是无症状感染，当局宣布明日再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说，确诊者涉及三个群组，其中36人涉及艳丽大厦相关的外地雇员群组，26人是涉及达昌大厦群组，两人属于黑沙湾天丰干洗公司群组，其余7人仍在调查。他说初步发现首两个群组有一定关联，第三个群组暂时未找到流行病学联系。罗奕龙又说，截至下午4点，超过37万人次上报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其中11人上载的图片显示为阳性，当局会再安排紧急核酸检测确认。澳门政府宣布听朝9点起展开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持续到星期五晚上12点，争取星期六朝早9点有全部结果。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被揭发涉嫌虐儿事件，首名认罪的46岁资深幼儿工作者早前承认袭击一名两岁男童，包括用力将他的头部撞向墙，扯头发和手脚，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透露，46岁被告先后两度袭击一名男童，去年11月30号在活动室内一手拉男童的头，一手扯他的头发，再在男童想离开的时候拉他的手脚。同年12月17号又在另外7名儿童面前，在洗手间内突然用力将男童的头撞向墙。同乐居虐儿案内的27名职员被落案起诉，其中10人在裁判法院审理，另外17人的案件已经转介区域法院排期审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的中线有坏车，现在车龙排到去松屋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蝴蝶谷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松屋村。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今夜新界咧葵涌道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美孚新村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在元朗矿业街因为紧急维修，矿业街近住朗屏八号的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巴士路线 A37 和 268C 是需要改道行驶。今日油麻地的西贡街就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海底隧道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节目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讲紧嘅咧就系琴日啦，由于有电缆火警咧，引致到屯园天三区咧出现大停电嘅情况。林子欣啊，我见到有一啲市民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讲到话，琴晚停电其中一个最难挨嘅地方咧，就系由于天气好热啊，嗱而家咧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吓，室外温度成31度啊，咁咧喺冇风扇、冇冷气嘅情况之下咧，真系瞓唔到觉啊，身水身汗咁样样咧去挨过一晚，而手机冇电咧，冇网络又冇咗啲消遣啦。另外咧，可能因为系咪香港人实在太过有一个电力供应稳定嘅情况咧？有市民就话咧，屋企咧就冇摆蜡烛或者电筒，咁结果咧就要用个手机嚟照明。咁啊，手机仅有嘅电量到底用得嚟照明，定系用得嚟上网或者去睇信息咧？咁佢都即系陷入咗一个两难啦。咁呢啲就系一啲市民嘅分享啦。 系啊，同埋头先咧，即系我哋访问刘国芬嘅时候咧，都提到就系其实咧要有一个好啲嘅方法去俾市民接收关于今次事件嘅资讯啦。咁不过一断网又断电嘅时候咧，其实市民真系要接收咧一啲关于事件嘅资讯咧，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困难嘅。就算如头先所讲啦，有个紧急嘅警示系统都好啦，嗰个警示应该要点样写先俾到一啲好清晰嘅指示市民咧？尤其是就系有一啲市民系未翻去佢哋自己嘅屋企，有啲就已经喺当区噶啦。咁其实两组不同的人都应该要收到一些不同的信息才做到应变。 那就真的很考即是出这个警示的官员的功夫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你昨天的经历又是怎样呢？打电话你一起谈谈。电话旁边有听众黄生在这里。黄生你好。 啊、你好，是我就不是说住在天水围区的，但是 我就会有些建议咯。我觉得其实这个后备电源是需要的，咁当然你个范围太大，你冇理由话 好似醫院咁，咁一定要因為緊急事故有設個後備資源啦。咁但係我覺得咧，起碼都要應付喺電梯上嘅需要咯。即係譬如有啲幾十層樓高嘅，咁你要人哋喺個電梯度，啲老人家假設下去運十幾個鐘，咁佢又要食藥嘅定時，咁佢真係好分分鐘搞出人命嘅。咁我覺得咧，可唔可以即係大膽有個大膽建議咧？就係話有啲試點先，即係話即係啲後備電源咧，就用喺一啲高層啲嘅嗰啲樓宇嗰度，即係有個後備電源。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大停電嘅時候，即係唔係淨係天水圍嘅，咁各區都有機會噶嘛。咁但係電梯咧都保持一個後備電源。咁我希望即係都係可以有啲試點咯。我唔知道會唔會呢個提議係太過大膽，但我覺得即係如果當局覺得可行嘅，或者考慮。考虑下咯。 OK，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啊。咁或者补充个资料啊，琴日咧消防处咧系接获超过80宗啊，系喺升降机嗰度被困嘅报告啊。咁啊，头先阿黄生都讲到啦，而家香港咁多高楼大厦，咁啊，万一你未翻到屋企嘅，要行成几十层楼先至翻到屋企，系一个问题啦。搭下 lift 被困 lift 咧，要等消防处嚟救咧，都系一个咧增加佢哋个服务压力嘅问题啦。 系啊，同埋咧，寻日即系亦都有啲交通系统受到影响，同埋冇电啊嘛。咁我谂消防员要嚟去做救援咧，其实嗰个时间亦都会比起平时更加长。 咁啊，或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再揾嚟一啲机构去讲下咧，琴日啦喺唔同社区入边发生咗啲乜嘢嘢嘅情况，或者居民嘅需要，佢哋观察到又系点咧？电话旁边咧，请嚟琴晚咧曾经去过天水围同埋朗屏咧进行现场评估嘅红十字会嘅代表，香港红十字会经理，负责本地赈灾服务嘅黄志浩啊，黄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黄生啊，我知道你哋琴日咧就去咗现场嗰度做一啲评估啦。具体上面你哋去睇咗啲咩地方咧？系咪集中咗去睇提供庇护嘅社区中心，抑或系有去到譬如一啲村即系屋村入边咧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啊？ 我哋琴日其实见到个火警起火嘅时候，你都开始去观察个事情啦。咁去到政府宣布开咗庇护中心嘅时候咧，咁咪刻意去咗朗屏嘅一个社区会堂啦，同埋天水围天辉路嘅社区会堂里面度去睇咗嘅。咁朗屏社区会堂开放嘅时候咧，其实就附近嘅居民都大部分都已经有翻电力供应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嗰一刻去到现场个逗留嘅人士就唔多，天水圍就比較多啲，因為附近嗰啲居民全部都等到可能差唔多今朝先有翻電力咯。咁啊，見到最高峰嘅時間都可能最起碼流動式有60-80人咧，喺現場裏面有度去逗留嘅咁樣。 你喺現場嗰度見到啲居民係有啲咩需要咧？講緊係主要係一啲物資上面嘅需要啊，抑或可能係即係譬如心情上面都嚇親啊，即係經歷咁大嘅停電，周圍連街燈都冇曬啊，覺得好無助啊咁。即係佢哋主要嗰個情況係點咧？嗱另外我哋頭先都有立法會員都提到啦，喺停電之下咧，啲市民會特別關心啲弱勢群體，譬如好似長者啊、殘疾人士啊、體弱嘅人士或者婦孺咁樣，又有冇留意庇護中心有冇出？见呢啲人士咧，佢哋又有冇啲咩特别需要啊？ 我哋同同事义工喺现场同逗留喺嗰度嘅居民都倾过偈啦，好多都话俾我听咧，其实佢哋因为自己嗰栋嘅大厦冇升降机、冇电力嘅供应，咁所以佢哋唔能够行咁多层楼梯翻到上面，咁就宁愿去庇护中心等下啦，睇下随时有翻电力就可以翻屋企。咁我见到好多都会同佢讲咗啊，从来冇谂过会发生呢一类型嘅停电嘅事故啊。咁物資裏面嚟講，我哋見到去到比較晏啲嘅夜晚時間咧，都有啲居民其實都食曬飯咁樣去嚟嘅。咁我哋見到有啲居民會同我哋講，佢哋未必有後備嘅口罩啊，或者隨住等嘅時間越嚟越長、越嚟越夜，其實都會有肚餓嘅時間。咁我哋喺個場裏面度，我自己都親身同一啲嘅個案傾過偈咧，都有兩個係使用輪椅嘅人士啦，有一個使用拐杖嘅啦，有一個咧係帶住嬰兒嘅家庭嘅。咁、那個家庭其實都已經好好嘅啦，準備得有打奶粉啦，打熱水啦。咁但係始終喺一個咁陌生嘅地方，咁、那個 BB 可能就會有啲唔係好舒服，唔係好適應。咁父母又要忙住揾地方幫佢去換片啊、沖奶啊。咁其實個環境就唔係太過方便到佢嘅。咁我哋喺現場設置咗一個物資派發點啦，提供一啲簡單嘅物資，亦都幫助嗰個嘅家庭揾到一個我哋個急救站個房咧，俾佢一個簡單嘅同嬰兒去照顧佢嘅過程。 咁都希望幫到呢啲弱勢群體度過一個唔係咁容易嘅晚上咯。 嗯，其實呢件事都反映咧，我哋而家日常生活真係非常之即係基本上係依靠電力啦。如果唔係，根本生活唔到啦。咁但係喺嗰個應急教育上邊咧，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因為你頭先提到，其實有啲居民咧係反應唔嚟嘅，尋日都咁喺呢點上面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咧？ 嗯，我哋覺得頭先嗰個家庭其實都已經有一定嘅程度啦，佢哋會識得執定一啲走佬袋啦，我哋俗稱。咁可能佢哋如果有一啲嘅病人啦、長期病患者啦、長者啦、嬰幼兒啦，咁可能帶定一啲佢哋隨身要用嘅藥物啊、嬰幼兒要用嘅奶粉啊、用具啊，而家執定嘅走佬袋裡面可能有後備嘅電源，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充電寶啊、尿袋或者後備嘅電筒，呢都會好幫到手嘅。咁同埋一發生呢啲事故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聯絡我哋自己認識。在各區可能受影響的長者啦、親朋戚友啦，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希望可以互相去幫助渡過難關。特別小朋友那些可能很容易因為停電嚇親，我們身邊的親友都要保持冷靜，哄哄他啦，跟他講個故事，唱下歌，可以幫助到他們去渡過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刻。 嗯，除了供水供电呢，即是昨日那个电信网络都受影响了，令到那个消息的传递和发布呢可能都会有个时差在这里。你在现场有没有见到有一些居民可能都不太掌握发生什么事啊，或者他们要等几耐啊，即从而出现一个心情上面的压力啊，或者是觉得很无助的情况出现呢？ 我哋喺社區會堂度見到嘅情況咧，有啲市民都會去問我哋唔同類型嘅問題嘅，例如附近除咗某一啲嘅庇護中心有冇其他嘅選擇啊？邊一度可以去沖涼啊？邊一度可以揾到佢需要嘅用品？咁我哋喺幫助到佢答得到嘅情況底下咧，我都盡量去解答佢，希望幫助到佢解決呢一類型嘅情況咁樣咯。 嗯，咁尋日嗰個咁大規模嘅停電咧，即係你哋作為一啲志願嘅團體，其實你哋要去做支援嘅時候咧，會遇到一啲咩困難？ 我哋都系一个好快速嘅去回应啦，我哋都系未我哋都喺香港里面度好少经历呢一类咁长时间大规模嘅停电嘅事件。我哋点样可以喺最短嘅时间里面度揾到最有需要嘅人群，喺一个冇电嘅环境底下，点样可以喺室内甚或乎喺室外嘅地方，可以为佢哋尽快去安排好一啲可以去食啊、休息嘅地方啊，一啲我哋可以充电嘅地方啊，咁呢都对我嚟讲系一啲新見到的挑戰，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跟香港市民一起渡過這些時刻。 好啊，謝謝你，黃志浩，先跟你談到這裡。黃志浩是香港紅十字會的經理，負責本地震災服務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剛才黃志浩就說到都有一些家庭帶著嬰兒落到去庇護中心那裡都尋求一些協助，相信這個晚上對他們來說都很不容易。各位聽眾，你們的經歷又是怎樣，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談一下。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蔡女士，蔡女士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请讲啊。 我昨天就7:00啦，咁斩咗两斩就跟住就停晒啦。咁我最主要就想联络啲屋企人返嚟，即係驚佢哋混裂啊。咁我发觉呢嗰啲电话啊乜嘢全部都唔用得囉，即係冇晒网络啊。即係就算我有个固网电话都要用电㗎嘛。咁以前我记唔知点解，我记得细个冇电咧，电话都打到嘅。而家唔知点解呢啲电话，即系就算系用个固网都打唔到啊。 咁你最终用咗咩方法去联络你屋企人啊？ 冇啊，佢哋后屘出搭翻车出翻去过翻去对面海，咁佢哋先至打到俾我哋。咁佢话唔翻嚟噶啦。佢话嚟到屋企楼下黑晒，咁就知道冇电，跟住就走啦。咁我话最主要我系惊佢混裂，咁同埋我直情唔知出边系咩事啊嘛。咁跟住佢又梗系有讲啲咁样啦，都好混乱啊吓。咁跟住我就抄翻以前即系佢哋细个会考嗰啲咧，嗰啲收音机仔啊。 OK。 咁先至可以听到原来係咁大件事咁囉。所以我觉得个资讯方面呢要即係做得好啲，即係啲网络嗰啲呀，同埋政府呢次我都觉得唔啱囉。即係上一次就震到晕冇事，唔关我事我当。 今次好关我事，我又唔知咩事。 即系你讲嗰个紧急警示系统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因为好多老人家好多嘢都要靠，即系要知道噶嘛。咁你又唔出得去、啊，你又惊又黑啊，又唔敢落去。总之乱晒龙啦，个人就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叫做教训啦，吸取一下啦，同埋希望电力公司咧由昨日开始呢、这个月六月，即系昨日开始啦，就到七月先收翻电费啦，即系呢半个月唔好收我哋电费啦。 OK， 好烦啊，心理创伤好大，唔该晒。 OK， 好啊，多谢蔡女士嘅意见。嗱、关于即系电力公司方面会唔会对市民作出补偿？我哋或者睇下之后咧，会唔会再有机会问一下即系中电呢方面嘅回应啦？咁但系林子欣，我哋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讨论过，关于今次出事电缆桥喺个设计同埋咧喺成个输电系统嘅设计上面，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咧？嗱，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啊！电话旁边咧有中电嘅高级顾问，本身都系立法会议员嘅陈少雄喺电话旁边。陈少雄议员你好， 哦，大家好。 陈少雄议员先要即系请教你咧，关于今次电缆桥嘅问题啊。其实我哋香港市民咧，好多时候认识电缆就系设置喺地底或者系一啲高架嘅桥上面啦。点解今次咧，我哋见到出事嘅电缆会用天桥嘅方式去到设置嘅咧？嗱，因为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个疑问喺度啦。电缆桥会唔会因为佢本身个位置系比较容易去接触得到，即系比较 accessible 而比较大，容易有人為方面的風險呢？為何設計會是這樣做 的呢？哦，是的，首先就不要客氣，就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意見。我就做了四十年的工程的經驗，對於這一類的電纜是供應一個大面積的涉及到多客戶的話，其實在個設計上是比較審慎的，通常都咁啊，包括我一直呢兩日都好多啲媒體朋友問我啊，咁呢類咁樣嘅大面積供電嘅電纜咧，佢嘅電壓嘅等級係比較高嘅，即係132,000伏特，即係132kilovolt 嗰、那個。咁佢哋供電咧，呢類咁嘅電纜供電咧，就係、是、因為涉及到大範圍嘅話，咁所以個供電可靠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就用一個概念咧，就係通常呢個設計咧都會用 N-1 嗰個概念。N 即係個數量啊，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地區嘅電力嘅需求，佢係需要有一條電纜係滿足到佢個需要嘅話，咁個需要可能係去到即係佢高峰期都可以滿足到佢嗰個要求啦。咁就通常個設計都會用俾多一條電纜佢，我哋叫做後備或者叫士啤啦嚇，俗稱。咁如果有啲咩突發嘅情況或者係出人意料嘅情況。嗰條電纜咪有事嘅話，另外一條電纜咪隨時備用嘅。咁又或者呢，如果假如有一個地區嘅需要係兩條電纜嘅容量先有供電得到嘅呢，咁就會通常會加多一條電纜。咁所以 N 減咩意思，即係話 N 係可以係二，即係有三條，如果任何減一條都好啦，有兩條都可以提供充足嘅電力供應。咁呢個就係嗰個設計上嘅概念呢，係達到一個比較高度可靠性，係行之即係社會世界各地都係有類似嘅設計嘅。咁頭先主持問到嘅問題就話點解會今次用個電纜橋呢？咁主持講得啱㗎，喺香港就普遍嚟嘅，我哋見得多嘅呢都係地下電纜，即係埋咗喺地底嘅。另外一種呢，就係喺比較偏遠嘅地區啊，或者有好多新界用嗰啲地方呢，就有啲叫架空天線嘅嗰個設計嘅。咁呢兩者呢各有優劣啦。地下電纜呢，佢個可靠性係高啲，因為埋咗喺地下嘅話呢，我有長達一米深又好，或者係有米幾兩米深又好，咁佢仲有一啲即係石屎板咁保護，咁通常就好安全可靠。偶然可能都會出現啲問題，就係當有啲掘路嘅工人唔故意掘到佢，咁當然會出事啦。咁但係香港都有個制度咧，就係要做掘路之前，都通過即係各國嘅公用事業咧，去了解咗究竟個地下有冇一啲啲類咁嘅電纜啊、煤氣管啊等等咁。咁啊，又或者通過一啲即係測試嘅元件，確保下面冇嘢先至會掘嘅。咁相對咧。呢、这個地下電即係埋喺地下電纜就個貴啲嘅，因為佢涉及嘅工序係多，又要埋翻即係泥土啊咁。咁所以喺一啲 偏遠嘅地方咧，如果要做呢個地下電纜，就個無論經濟性同埋實際上可能山頭野嶺、攀山越嶺嘅話係不可行嘅。咁所以大家都見到有時喺即係郊區旅行嘅時候，望到有啲交通天線啊咁，咁嗰啲相對成本就平啲，但係佢嘅可靠性咧就比地下電纜咧係差啲嘅。我哋都知道啦，有時天氣嘅緣故，行嚟閃電啊、狂風暴雨啊咁。有啲樹枝或者有啲雜物吹到落個交通天線度，就會導致個交通天線咧就有故障嘅咁，咁啊會有機會影響咗停電嘅。咁但係喺香港都係因為地少人多，咁有一啲地方咧佢就不適宜係放地下電纜嘅話，例如而家我見到元朗即係呢個元朗電纜橋嗰個位置咧，大家喺相度或者喺啲即係媒體度都見得到，佢係有一個大渠喺下面嘅。 嗯， 咁嗰條渠如果你話係要放地下電纜嘅話，你可能係要掘到好深好深呢，就嗰、那個技術性嘅挑戰係好大嘅，成本又會好多嘅。咁所以喺折衷辦法底下，我哋如果唔用交通天線嘅話呢，就採納一個電纜橋嘅一個方式，就將啲電纜呢就擺晒喺嗰個橋嗰度，就跨過呢一個渠。 嗯 嗯，嗱，今次咧起火嗰個原因就仲有待調查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講到同電力咧，即係起火原因，基本上都係同一啲電壓啊、電流或者一啲阻抗有關係啦。咁嗱，理論上即係中電咧，應該都有一個系統去監察一啲即係電壓或者電流去出現嘅問題嘅。咁但係呢個系統當時有冇啟動到咧？ 啊，詳細嘅資料咧就要需要佢中電公司去做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究竟呢當時發生到什麼事導致到有這個即起火的原因。咁頭先主持所講過咧，就導致到起火原因其實都好多種嘅。咁啊，係咪個電纜本身有故障啦？係咪電纜嘅即係喺嗰個某個環境底下有啲外部嘅嘢影響咗佢咧？咁樣咁我覺得咧喺呢個階段咧就俾啲時間中電公司啦。咁佢都承諾咗政府喺三天之內咧做咗一個初步嘅報告，然後就喺即係一個月內咁就提交一個更詳細嘅報告。喺呢一個個調查。即係個過程之中，我哋會深信會有好多即係重要嘅線索去了解呢、這個即係起火嘅原因嘅。咁喺呢個階段咧，如果係要做揣測，咁覺得不如就俾啲時間啦，都係兩三日到嘅啫。但我認為咧，即係以我即係咁多年工程師嘅個經驗同埋喺電力行業都做咗一段時間啦。我覺得嗰、那個即係要解決嘅問題咧，有幾多方向性嘅嘢。第一個，當然了解咗呢個起火嘅原因係乜嘢，然後從而咧就可以有啲乜嘢嘅措施或者咩嘅補救方法去避免同類事件發生啦。同時更加重要咧就話喺即係譬如中電系統啊，甚至或者廣燈系統入邊咧，就睇下有冇一啲類似咁樣嘅設備係即係有機會出現同樣嘅情況。一個起火事件就導致一個大面積嘅停電嘅話，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同步啊。是要進行這個調查，是即是確保在未來的日子都不會發生這件事。還有一件事呢，我都希望電力公司呢可以做到的，就是說吸收了今次這個經驗教訓。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有些媒體朋友這兩天都問我，就說對上一次這麼類似的大規模停電幾時啊，這樣我都印象中以二十三十年呢好似都唔係好覺有即係咁大面積同埋咁長時間嘅停電啦，啊，其實我印象中啦嚇。咁、 okay. 有出現咗問題係咩咧？就係有啲客户啊或者市民大眾咧，就電力個可靠性就即係習以為常嘅。咁、如果偶然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佢哋即係不適應啦，又或者頭先可能啲聽眾都講到 點樣應對方面都要做好啲教育。 咁點算咧？咁樣？啊，咁呢個涉及到譬如政府啊、電力公司或者公用事業公司咧，佢哋嘅配套同埋嗰個應變嘅嗰個配合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少雄，同我傾到呢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设有13个火车站，平均每日载客716000人次。 地铁和火车在旧时的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地铁对以前的香港人来讲，可以说是文明先进的代名词。80年代的香港人是非常喜欢坐地铁的，有地下铁碰着它的歌曲《几分钟的约会》，有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电影《缘分》为证。而火车则是港岛居民回乡探亲的时候才会坐，又或者在50-60年代的粤语长片里面会更多出现。好了，97年后开始有八达通，不用再每次去买票，然后东涌线又开通，坐地铁呢更加可以做足准备去迪士尼。这些都是不少香港人呢曾经感到很快乐的事来的。政府在2007年的两铁合并之后呢，一律称为港铁，其实也都同时代表了香港的市区和新界的界限呢渐渐消失。香港人口也都随着铁路更多向马鞍山、元朗、将军澳、东涌去转移，这些呢都是铁路带来的改变。1999年的 Eason 呢还唱着荃湾爱上柴湾，到今日可能要屯门爱上乌溪沙呢才可以叫做香港的 Long D。 2020年香港铁路网络全长约263公里，设有96个重型铁路车站，铁路系统每日平均载客量约350万人次，占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量约39%。今年五月，东铁线过海段通车，由上水坐火车穿越维港直达金钟都只是40分钟。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节目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喺5-6嘅时间咧，同大家倾咗关于呢一个电缆桥的大火引致到三区，即是元朗、屯门和天水围，昨晚一度是出现大停电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 你自己昨天的经历是怎样呢？有没有什么的事故上面的处理认为政府是可以做得更好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林子欣，我们讲到关于一些这么突发的大型事故，其实就很考验一个城市的应变能力的。其中一个大家会去衡量的，最近成日都很喜欢讲 KPI 呢，就是我们那个紧急的服务，譬如讲消防或者救护方面，在面对一些这么大压力的突发情况，到底他们的表现是怎样呢？ 还有呢，另外呢，我们即是讲那个电缆桥咧个火警嘅情况都系几罕见嘅，因为佢始终系因为电而引起嘅火警咧，所以其实消防要喺灌救上面咧都有困难，尤其是咧就系个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系个灌救期间都有倒塌咗嘅，系啦，咁所以亦都火势好猛烈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同嘉宾倾下，其实佢哋寻日咧去灌救嘅时候咧，即系出现咗啲乜嘢嘅困难嘅。 嗱，要了解呢啲问题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消防处嘅代表同我哋倾下，有消防处嘅副消防总长，负责新界北嘅许伟明喺电话旁边。许伟明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你哋好。 許慧明啊，見到咧，琴晚嘅大火咧，就根據中電方面嘅消息咧，就大概7:11左右就發生啦。咁大概8:00咧就大致救熄啦。咁嗰、那個處理嘅時間咧，都可以話係唔係話非常之長啦、啊。你哋嗰個灌救咧都係非常之有效嘅。 咁多謝。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實見到嗰個火勢咧，因為頭琴日睇嗰啲影片都好猛烈啦。頭先阿林志恩都有提到，中間咧一度啊係有倒塌嘅情況出現。琴晚嘅行動嗰個挑戰或者困難嘅地方係喺邊咧？你哋係點樣樣去部署同埋解決嘅咧？ 好或者我簡述下琴晚我哋嘅事件大致上嘅經過啦。喺琴晚大約係7:12啦，咁就我哋消防处就接报咗有个电缆桥喺个元朗矿业街嗰度发生火警嘅，咁我哋消防人员咧就大约喺5分到咧就已经到咗现场啦。咁一去到现场咧，梗系见到有火啦。咁我哋就用咗咧2条喉、2队烟雾队。咁期间咧，我哋喺冧咗桥之后咧，我哋亦都動用咗我哋首次動用咗個滅火機械人，咁亦都大致上咧，我哋喺夜晚嘅11:40咧，我哋就係大致被救熄，咁亦都我哋發出一個叫做即係停止動員信息嘅 message 咧，叫做啊信息啦。咁事件中咧就冇人受傷嘅。咁你頭先都講得啱啦。咁遇到咩困難呢？咁呢個電纜橋嘅火警呢，喺近年嚟講呢都比較罕見嘅，真係。咁喺灌救過程中呢，我哋就發覺到大致上有三樣嘢就真係比較困難啲。第一就係、是、現場嘅火勢呢非常之猛烈。曾經我諗喺嗰啲影片都見到呢，有少少輕微呢都有多次嘅有爆炸嘅情況之下。咁第二呢就喺灌救過程之中咧，條橋咧就坍塌咗，咁變咗一個 V 字形，咁令到咧進一步嘅倒塌嘅風險咧，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令到我哋消防人員喺前線咧係會面對有不確定嘅危險性。咁第三咧就喺我哋知道呢條橋入邊咧係裝咗啲高壓嘅電嘅。电缆嘅，咁所以咧，亦都对我哋消防人员咧，喺救火之中咧，可能如果去到草田嘅话咧，咁就构成一啲风险。所以我哋喺中间咧，时分咧，我哋就首次动用咗我哋嘅灭火机械人啦。咁呢个就系琴晚嗰个嘅大致上嘅进展啦。系啦。 咁你讲少少咧，即系你头先提嗰个最新嘅灭火机械人咧，其实点解今次系即系第一次用啦？点解要动用到呢一个科技嘅？ 是啦，因为其实而家科技都喺我哋不同嘅喺社会层面上面咧，应该都好多地方都会用到。咁至于我哋消防人员咧，其实喺呢个救火机械人咧，亦都已经系即系比较我哋都要用呢个最新嘅途径啦。咁喺頭先我都講咗，頭先我嗰三種嘅困難之下咧，點解我哋都喺指出咗咧？我哋對於我哋前線嘅消防人員咧，係去到埋去嗰陣時，尤其是喺個橋底下邊咧，係相對非常危險。例如，我哋唔敢肯定嗰條橋會唔會再冧。如果我哋喺橋底進行一個滅火同埋降温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能有啲不確定性嘅危險。咁所以呢個機械人，如果琴日你哋可以喺即係喺啲片嗰度睇到咧，嗰、那個機械人可以去到橋底嗰度進行一個灌救嘅，甚至係可以即時咧，可以將嗰個畫面同埋嗰個佢，因為佢裝咗一個高清嘅攝錄機嘅，同埋熱能探測器，咁喺同一時間咧，佢會將個畫面咧感應嘅熱度咧，都可以傳送到嗰個控制員嗰個身上。咁我哋控制嗰個消防人員咧，就會好清楚咁咧，知道當時喺個橋底，尤其是喺橋底啦，嗰陣時嘅熱度啦、危險性啦，同埋嗰個温度嘅情況，咁變咗可以令到我哋灌救咧，可以有啲部署。咁所以喺琴晚咧就比較短時間咧就已經可以降温到啦。咁所以今次嘅滅火機械人咧，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滿意嘅，即係對於佢嘅效能。 係。 嗯，嗱，頭先你都講到咧，喺灌救過程入邊咧，橋有部分嘅地方咧係出現倒塌啦咁。嗱，其實根據你哋而家現場嘅資料咧，條電纜橋嘅結構係咪已經即係穩定翻咧？而家係咪安全嘅咧？同埋你哋消防係咪已經展開咗調查嘅工作咧？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哋暫時睇起上嚟涉唔涉及一啲人為嘅因素啊？ 好，關於結構方面啦，咁結構方面。方面就當然唔係我哋嘅範疇啦，但係依個結構而家暫時嗰個情況咧，我哋都未敢肯定佢會唔會再有問題。但係我知道而家相關嘅部門同埋中電咧，已經就住依個穩定性咧去做啲嘢噶啦，做緊嘢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等佢哋做一。即係俾啲時間俾佢哋做先。咁第二樣嘢咧，關於到個火警調查咧，咁就初步咧，我哋都有做咗啲嘢嘅。咁就初步咧，我哋都覺得咧，依個火警咧係冇可疑嘅成分，同埋唔會涉及人為因素。咁但係至於嗰個細節嗰、那個那個火警起因咧，我哋都要相信遲一，即係等佢嗰、那個。桥的情况稳定晒啦，咁我哋就会联同咧有关嘅部门，甚至系同埋中电咧，就一齐去睇下个情况。咁、所以暂时就系咁啦。 嗱，除咗嗰个电缆桥起火之外咧，其实亦都影响晒三区嘅电力供应啦。咁就寻日即系消防员除咗用咗个灭火机械人之外咧，其实你哋动用咗几多区嘅资源去应付今次呢件事？ 系，咁啊，琴晚咧就第一时间都系头先我所讲啦，夜晚七点十二分就有个接报啦，火警啦，喺跟住几分钟后啫，咁就已经开始咧大量嘅事故就发，特别服务嘅事故就发生咗啦，当中包括咧就81宗嘅混捏个案啦，同埋21宗嘅自动报火警系统嘅报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咁短时间亦都有咁多咁嘅事件发生咧，系无疑令到我哋消防嗰个资源系比较紧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嘅指挥中心咧，就亦都咧就将全香港。嘅九龙新界或者香港嘅资源咧，都调动埋。咁当中咧，我哋调派咗咧，包括咧大约系194架消防同埋救护车，同埋949个消防同埋救护人员去处理头先我所讲81宗嘅混捏啦个案啦，同埋21宗嘅自动报火警嘅报告嘅。咁喺当中咧，我哋都灵活调派咗之后咧，就我哋将。依啲咁嘅個案咧，喺大約係九點零鐘咧，差唔多十點鐘咧，就已經大致上已經處理到噶啦。咁當然啦，當中咧係會令到有啲，尤其是混捏嘅 case 咧，未必可以喺短時間可以到到。但係我哋都有個機制嘅，如果有啲情況咧係比較長嘅，即係我哋都覺得會比較長啲先可以去得到。幫嗰個運捏嘅咧，運捏啲市民咧，咁前線嘅同事咧都會首先打咗個電話去俾嗰個報案者。通常啲報案者咧一係就管理員，一係就係嗰個被運捏嗰啲市民。咁話咗俾你聽，我哋嚟緊啦。咁變咗咧，就算我哋遲咗咧，咁佢哋都會有個即係個心咧都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做，我哋有啲case 都會咁樣做法嘅。咁、所以喺琴晚嚟讲咧，系冇一个人，冇一个市民系受伤。 除咗系混捏同埋火警嘅报告之外咧，琴日大停电嘅情况又有冇加重到你哋嗰、那个救护工作啊？因为即系救护员嗰方面都系你哋消防处负责咯，有冇加重到呢一个服务嘅压力咧？ 呢度咧就系增加咗少少啦，因为最主要呢，我哋呢个处理呢81宗嘅混捏个案同埋自动报火警嘅 case 呢，我哋都系主要都系消防嘅同事去做嘅。咁救护嘅同事呢系占唔系太多嘅喺呢啲咁嘅 case。咁所以呢就冇话好大去加重佢哋嘅负担嘅。 係 啦。 我相信由於昨日係停電啦，咁好多升降機咧都冇辦法運作。咁你頭先講到有八十幾宗要你哋去救援，咁其實咧知道都有一啲市民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反映翻話啊，喺樓梯間咧見到啲消防員身水身汗行幾十層樓上去做救援咧都好辛苦嘅。咁但係市民如果身處高樓而喺停電期間，譬如運 lift 或者遇上身體不適，等待你哋救援嘅時候咧，可能個心情咧都真係好焦急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譬如遇到呢啲情況之下，我哋可以點樣配合即係消防處嘅救援工作咧 ？OK， 嗱，其實最主要咧就當然啦，我都要呼籲啲市民啦，如果萬一真係困咗架 lift 咧，最緊要就係自己即係冷靜啲先啦，定啲，因為喺我哋消防處嚟講咧，對於運 lift 嘅事件咧，我哋都時常做，咁亦都俾到，我相信都俾到市民一啲信心嘅。咁如果真係當啲市民喺個運 lift 入邊，佢都覺得自己好似好緊張啦，咁個即係可能個身體有啲變化啦，咁佢都盡，我希望佢哋可以能夠咧就可以打個電話俾到我哋嘅控制中心。咁變咗咧，就算你打999咧，可以都飛，即係會直接會轉咗落我哋控制中心。咁我哋啲同事咧，就會有人咧，就可以喺電話嗰度咧，就可以同佢講下啲，即係可以叫做安撫到啲被困者咯。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咧，都可以舒緩到佢哋嗰個心情嘅。咁我哋一路行，我就放心啦。我哋消防處即係做呢啲 case 咧，我哋都會全力以赴嘅。咁所以我睇應該就冇問題。 嗯，同埋另一方面，我都見到你哋琴日喺社交媒體都有一啲呼籲，就係譬如即係遇上呢啲電力唔穩定嘅情況，即係市民都避免使用升降機啦。如果唔係，萬一出現運 lift 咧，亦都係加重你哋嘅工作量咯。 嗯，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快嘅問題就係、因為其實咧該區咧嗰個電力供應可能啲嘢都唔係好穩定嘅，即係中電嘅講法。咁就會唔會擔心都有一啲類似嘅事故再出現，同埋消防會有啲咩部署 其實經過昨晚我哋即係綜合睇翻我哋啲咁突發嘅 case 啦嚇，咁同埋即係咁多頭先我所講嘅運 lift 事件咧，昨晚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喺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已經處理曬即係差唔多大部分嘅事件嘅。咁我哋個消防控制中心咧係非常之即係有效率嘅，咁我睇唔到即係會有問題嘅。咁第二咧就如果真係即係一個唔好彩啦，咁如果頭先你主持人都所講啦，如果再有咁嘅事情，其實我哋更加可以靈活調配啲資源添。咁因為其實喺我哋即係譬如運 lift 嗰啲 case 咧，我哋喺新喺啲消防車上邊咧，已經全部都大部分啲前線車輛咧都有上咗一啲lift 嘅。咁我哋其實每一架車咧都可以做得到呢啲 case， 咁所以咧就我哋應該可以應付得到。 好啊，唔该晒你啊，许慧明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许慧明咧系消防处嘅副消防总长，负责新界北嘅。嗱，听完消防处琴日嘅行动，大家又点样评价佢哋嘅工作咧？又或者如果想同我哋分享翻咧，琴晚啊，经历今次大停电，你自己嘅情况系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林子欣啊，我哋而家接听咧听众彭女士嘅电话先。彭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啊， 系，请讲啊。 好，嗱，其实咧，我就头先都听到有啲人咧就打电话嚟你哋港台呢度咧，就系讲佢哋琴日嘅经历啦。 嗯嗯。 咁其实咧，应该就系话佢哋应该知道，如果真系有停电有事嗰阵时，佢哋应该点样面对咯。 嗯。 即系唔系话佢打唔到电话啊，佢整唔到乜嘢啊乜嘢，根本就唔关个电话网络事噶嘛。咁你根本就冇电。你冇电，你推唔到任何嘢噶嘛？依家系咪先？ 嗯。 咁因为依家其实咧，香港啲人咧已经系习惯晒啦，即系好 enjoy 每一样嘢，都好好嘅。即系未曾试过忽然间有事咧，佢哋点样面对咯？ 嗯。 咁佢哋应该系要知道，如果佢冇电嘅话，佢个电话系有机会唔可以电，连电筒都冇嘅话，即系用手机嚟到要照明。如果佢本身有電筒，佢就唔需要用手機啦，因為手機都要靠電噶嘛，係咪先？咁、你要有乾電嘅嘢嚟應對有陣時突發嘅事咯。即係唔係每一樣嘢咧，有時咧就係話要投訴啊，即係要講呢樣嘢啊，人哋唔知啊，咁原則上有好多嘢 他应该是知道如果有事发生的时候他应该要怎样面对咯。 Okay. 即不是说什么都要人家知道什么的。 Okay. 要是就要自己教育，要是政府教育咯。你现在没电你又要怎样，即好像走火，如果你们发生火烛呢，你们记住就是三宝啦这样。咁带个电话，可能电话都冇电，都冇用嘅喎，咁咪应该要带电筒咧。 Okay. 一个意思就系咁样咯。 好啊，多谢彭女士嘅意见。咁啊，的确林子欣，我哋第一个钟头嘅时候咧，同过红十字会嘅代表倾咧，其实关于香港嗰个供电情况一直都好稳定咧，的确市民可能喺呢方面个预备啊，或者嗰个警觉啊，就唔系话做得咁充足啊。咁当遇上呢啲突发情况之下，到底我哋需要预备啲咩物资咧？譬如系咪需要电筒或者蜡烛，好似头先嗰位听众讲到。另外，我哋第一小时嘅时候咧，亦都有听众讲到咧，喺呢啲电力或者电信系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如果要接收信号，其实带翻部收音机摆喺大家个走脑袋入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预备嚟嘅。咁啊，即系我哋或者经历呢一次事件之后咧，都要做多少少呢方面嘅教育工作啦， 系，尤其是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屋企有电筒同埋蜡烛嘅，我记得。 咁啊，唔知道各位听众啊，如果你都系屯园天嘅居民啊，经历完琴日嘅大停电之后，你又有冇发现自己屋企入边嘅设备啊，或者你嘅预备系咪能够帮你度过一个咁突发嘅时刻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咧先听一节新闻先。 男童受伤，指出有关动作明显是推男童头部，更加不可能是想避免男童受伤。台湾海军一架 S-70C 反潜直升机怀疑因为装备故障在左营基地跑道坠毁，机上四人受伤。军方说已经要求相同型号直升机立即暂停执行任务接受检查，至于事故原因将会由专案小组调查。台湾传媒报道，直升机坠落的时候起火，部分伤者皮肤大面积烧伤，附近有民居的铁闸被飞散的直升机零件作出一个直径20厘米的洞，屋内找到直升机零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受女童军总会的意外影响，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里安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洗衣街去亚皆老街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近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嘅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饮食先至系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到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有关琴日啊，呢一个电缆桥大火引起咧广泛地区停电嘅问题啊。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听众陈先生打咗入嚟，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系， 请讲。 你好，系，系啊。当晚咧，即系差唔多，琴日咧，即系呢个时间到啦。当日咧，我就啱啱就喺洗手间冲紧凉嘅。 哦 ，OK。 咁咧就突然间卜一声，咁就停电啦。咁我又擦紧成身咧，又翻架车，都几狼狈嘅。咁好彩个天都系光光地啦，咁我咪即时抹干身，咁睇下咩事啊。我以为我自己屋企咧，因为你电脑停电咁啦，咁我 check check 咧，原来就唔系，因为我喺窗口度再望一望咧，原来隔篱左右咧都黑晒咁，咁我知道停电啦，咁我攞手机想打落去，即系我哋屋苑个管理处问问个情况点啦，咁啊又睇到原来冇网络，咁我以为我自己用紧 WiFi， 所以就应该停咗电啊冇网络啊，咁我就将佢再转校为呢、這个即系、就是、手机嗰、那个。嗰啲網絡啦，點知都係唔通嘅。當時咧，我腦海就諗咯，哇，都幾麻煩啦咁樣。好在我平時咧有少少準備，咁咧我就準備咗啲電筒啊嗰啲嘢啊。咁我咪攞翻出嚟咧，就搞好咧，就喺心喺度諗，死啦，好似失曬聯絡咁嘅。電視又冇，心機又，因為我當時用緊濕電噶嘛，咁心機又停埋。咁所有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打电话又冇人听唔到，咁唯有咧自己镇定咗先啦，咁啊攞啲电出嚟啊，点知发觉啲电芯啊发晒毛，唉，咁就麻烦，唔紧要，好彩咧我之前都有少少准备， 咁我又有一個準備咧，就係嗰啲電筒咧就有手動嘅，就唔使電池嘅。好彩有嗰個東西咧就幫幫手。 Okay. 當時嘅心情咧就鎮定翻啦。咁因為有咁嘅有啲光源咧，咁啊好啦。咁我就想分享一下啲咩嘢咧？個人即係、就是、我應該，因為咧好少停電嘅香港，咁、多年咧，咁有啲咁嘅情況咧，應該我哋市民咧就有少少印象咧，就有啲居安思危嗰、那個意識先得噶。咁啊，應該有平時咧準備啲嘢咧，好似電筒啊。首先有一啲觀眾都講，聽眾都講過咧，就準備啲蠟燭啊嗰啲啦。咁啊，應該係有啲咁嘅準備嘅，因為我哋太過依賴咧手機啊，同埋啲網絡啦。如果冇咗呢啲咧，就好麻煩嘅。仲、 okay. 有一樣嘢我想講咧，就應該係準備個收音機，乾電池嘅收音機。我啊好彩咧，後屘抄下，因為靠嗰個電筒咧，就揾翻佢嗰個電嗰個收音機出嚟。但個收音機咧冇電池，咁啊又係唔著啦。所以當時咧都搞到成差唔多十。点几咧先至通翻电？当时咧就有个心情就系如释重负啦。喺嗰时喺屋企咧，个人 即系十点几，你已经恢复咗供电啦，喺你嘅 系啦。嗰时又恢复翻供电啦，咁啊好啲啦。咁啊，后屘就 check 发生啲咩事咧？咁睇翻原来嗰条即系喺嗰个元朗嗰度嘅地方咧，嗰条电缆嗰条桥就烧咗，原来影响咁大啊！ 陈生， 我哋喺屋企咧， 系，我好快想请教埋咧，即系你经历咗成个过程啦。咁你话你接收资讯嗰度，因为手机同埋电视都接收唔到，咁所以一路都冇知道个情况系点。咁今日就有个讨论咧，就系政府应唔应该咧出动嗰个紧急嘅警示系统去发布消息俾市民啊？你认为作为即系当区嘅居民，你赞唔赞成政府咁样样做咧？如果当时收到一个咁样嘅短信，对于你会唔会有帮助咧？ 我相信咧就会好啲啦，即系好似突然间咧有人通知你系有啲事发生，咁又会好好多。 OK， 好啊，多谢陈生嘅分享啊，同你倾。 但系一样嘢咧，就希望我警号咧就唔好似上一次咁 awful 啦，即系好咁仓促咧，你会影响到个啲接收者咧就好惊下嘅会， okay. 应该系温和少少通知到，即系个情况啦，等啲市民知道咧有啲咁嘅情况啦。咁啊，会比较上会理想啲啦。 OK， 好啊，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咁啊，关于停电嘅问题咧，我哋都倾到呢度啦。休息一阵，我哋转个话题咧，同大家倾下关于检疫酒店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Hello， 我系康子黎啊。我喺《手表》呢一套戏里边咧，我系做袁家宝嘅妈妈。我想同香港嘅年青人讲四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做事咧都要有一个好嘅心态。第二样嘢咧纪律。第三样嘢咧。堅毅，另外一樣嘢增值咯。如果你可以做到呢四樣咧，其實你做咩嘢都可以成功噶。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 出發2022，6月25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電視30日。 三位小生，你哋觉得做小生最紧要系乜嘢呢？ 梗系要准备一套白衫白裤， 梗系要堂堂男子，应该要重任当啦咩？ 我就认为系难分醉醒，换西就容易。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叶振棠、 李隆基、 陈浩德， 手下留情，三生有请。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我期望规管 CBD 的立法讨论可以令到社会更全面和深入认识大麻的祸害和安全用药。 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总干事黄子伟， 无论是朝向哪个方向的立法规管，市民都有正确的认知，更加能够好好保护自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的节目是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其实呢关于检疫酒店的问题呢，我们间不时都有听到一些譬如想回来香港过暑假的留学生啦，或者是出外公干跟着需要回来的香港人呢，就信了说检疫酒店其实很难订的。最近呢这个的投诉又再次出现之余呢，更加有报道反映呢检疫酒店的房间怀疑是出现炒黄牛的情况。意思呢就是透过一些官方的网站呢是很难去订购，但是透过一些中介的网站比一个更加高的价钱，讲的可能是三倍，甚至有一些报章报道到六倍，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房间。那这个情况都很不理想。 是啊，还有其实有一些平台呢，我想即如果我是要去订检疫酒店呢，其实我都未必相信有一些 中介平台最后是真的可以给到间房我，因为它可能是一些所谓叫做即呃人的网站的嘛。那讲开呢检疫酒店呢，其实当然即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近排呢即始终回来香港的人呢那個對檢疫酒店的需求大了，因為其實政府5月1日開始呢就容許一些非港人在海外入境香港，事實上現在呢每日呢、就是、平均入境的人數是多了很多的，再加上呢其實海外和內地呢、那個、航班是少了，有些人呢如果要回內地呢都會先取到了香港先的，再加上呢現在還是6月啦，但其實我們所說呢、那個就是、暑假高峰期是去到7、8月，可能有一些、留學生会想嚟翻香港啦，同埋有一啲咧国家都开放翻旅行团啦，即系可能有啲市民咧翻翻嚟嘅时候咧都要隔离，亦都需要呢一个检疫酒店。咁所以如果个检疫酒店又炒价炒到咁高，又订唔到位嘅话咧，其实个影响都几大嘅。 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林子欣你刚才提到的供求失衡，但是出现黄牛这个问题就跟酒店卖房的形式可能都有很大的关系了。有业界就向政府建议酒店订房要行实名制来避免炒卖，不过如果大家有订这些检疫酒店的经验都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在订房的时候你已经要提供入住客人的姓名，可以说其实有不少的酒店已经是行着实名制的了。点解都仲会出现一啲黄牛嘅情况呢？咁有报道咧就话，质疑啊，会唔会系酒店由于咧系将部分嘅房间咧系外包咗俾一啲旅行社帮佢哋去收客？咁你酒店就要实名制啫，你旅行社就唔使实名制噶嘛？系咪有一个喺卖房嘅流程上面提供咗一个空间俾一啲中介甚至系旅行社喺入边去炒卖图利咧？呢个系第一，第二。甚至有一些报道引述一些不具名的消息，就讲到说有酒店的职员跟中介合作，即使你在个网上平台那里见到是还有位，但是你打去酒店订的时候他已经会跟你说是没有位的了。那这些位他们就跟一些中介合作，用炒卖的方式去到卖给一些中介收回来的客人。那到底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呢？或者我们都要找酒店业界跟我们一起谈谈。 好啊， 那现在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经理陈焕贤喺电话旁边嘅，陈小姐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陈小姐，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而家检疫酒店嗰个订房情况系点啊？因为我哋头先都分析到咧，近嚟咧应该系留学生回港嘅一个高峰期啦。其实而家譬如以七月八月为例，嗰、那个订房嘅比例系已经去到点样样啦？ 其实而家嘅检疫酒店嘅供应情况都几紧张嘅。咁好似你咁讲啦，其实佢七月八月咧个房间咧，其实都近乎爆满噶啦。咁其实我哋都同埋政府啦，都见到其实而家嗰个供应量不足咧。咁其实大家都喺度即系再想邀请多一啲有兴趣啦，再可以参与呢个计划嘅酒店咧，可以去加入嘅。咁政府喺呢方面，其实佢哋都审核紧即系一啲申请，咁希望即系可以再增加一啲房间，可以满足到一啲翻嚟嘅旅客啦。 而家市場上面根據資料係咪大約係有23,000+房去供應啊？你哋業界覺得要提升到去一個點樣嘅量，先有機會舒緩到而家嘅情況啊？ 係，而家大概係有23,000+房嘅。咁其實你話加幾多，可能而家都唔能夠足夠，因為始終第一 第一樣嘢就係暑假有留學生翻嚟香港啦，咁而家又多咗一班內地嘅旅客，因為內地嗰個國際航班短缺啦，咁佢哋要經香港喺香港做咗檢疫先至飛翻去內地，再加上而家有一班我哋嘅香港人啦，佢哋已經好耐冇去過外地旅行啦，咁而家有啲地方日本、韓國、泰國啊、新加坡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咗關，咁佢哋都好想出去旅行，咁佢哋翻嚟又需要7日嘅檢疫，咁其實多方面加埋就嗰個需求而家係比較多啦，咁所以個房間嘅短缺情況就比去年嘅暑假更加之嚴重咯。 我頭先咧就講到嗰、那個檢疫酒店實名制咧，其實執行上面係有啲困難嘅。你可唔可以講下個執行上面嘅困難咧？同埋其實而家咧喺實名制之下咧，譬如我訂咗一個檢疫嘅酒店房間，咁但可能我突然間又翻唔到嚟香港啦，咁我有乜嘢條件我先可以將嗰個酒店房轉讓俾其他人咧？ 其實而家點解會有呢個炒賣情況？即係我哋睇到啦，第一樣嘢就係增多足少，即係你嗰個需求咁大，而我哋房間供應不足。咁呢一方面，即係會有呢個炒賣，即係令到炒賣呢個情況發生。咁第二方面就係喺監管上，我哋都認為未完全到位，即係可以有一啲方面可以再做好啲，規管得好啲嘅話，其實這個實名制的訂房可以做得好一點，就不會有那麼多，即是那個炒賣情況可以減少一點。而其實即係酒店同旅行社或者啲中介公司，咁其實大家一個合作關係，其實都係一個好長期嘅關係嚟嘅。咁一路以嚟，其實大家都有呢個合作，好緊密嘅合作。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一個商業嘅行為，其實又唔可以話完全避免都有呢個情況咯。咁只不過喺你話喺實名制喺執行上面，我哋有冇啲方法可以做到比較好啲啦？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好完美，即係你話做到最完美就真係有一個好大困難。但係我哋希望可唔可以諗到啲方法喺實名制上面有啲咩嘅再收緊一啲限制，可以令到呢個炒賣嘅情況會可以減少一啲咯。 你頭先提到你哋同中介旅行社嘅合作都係好長期啦。其實你哋有冇對旅行社有一個監管嘅做法喺度，確保呢啲中介或者旅行社係冇去炒賣咧？同埋你頭先提到有冇喺成個譬如實名制或者喺賣房嘅流程可以再做得好啲？你哋嘅建議係點？ 其實我哋喺實名制嗰方面嘅建議就係、是。即係譬如而家其實我哋都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我哋都已經係要實名制訂房啦。咁可能喺實名制訂房上面，我哋點樣可以再做一啲限制？譬如佢用呢個名訂咗嘅，我哋唔可以俾佢改另外一個旅客嘅名，同埋亦都唔可以喺嗰個訂房上面再加另外一個旅客嘅名上去喺呢個訂房度。咁希望可以喺呢一個執行方面可以令到呢啲旅行社啦，或者一啲旅客，佢唔可以好輕易咁樣將呢啲預訂去轉俾其他人。咁希望喺呢一方面都可以做到減少呢個炒賣嘅情況咯。 咁不過都有啲意見咧，就關心到，譬如嗰個實名制咧，如果個彈性太低嘅話，譬如可能有啲市民真係遇到熔斑行，佢真係翻唔到嚟香港啦。咁一刀切唔俾人轉讓，又會唔會衍生咗其他嘅問題出嚟？ 咁當然都會有一啲特殊嘅情況，即係好似你咁講，可能佢航班熔斷，咁佢翻唔到嚟呢一個就即係、我哋都好理解嘅。咁我哋都會容許佢可以更改嗰個航班，咁佢都會再翻嚟噶嘛。咁佢雖然熔斷咗啫，咁可以更改航班咯，即係可能喺呢啲方面，咁佢個我哋係會有一啲特殊嘅情況，可以有啲豁免咯。 雖然你話實名制再收緊啲可能會有幫助啦，但係以現時即係市民出現話市面好多炒賣嘅情況，你哋有冇進行到一啲調查，發現到真係有旅行社中介，甚至有一啲報章評論咧係指控話有一啲酒店職員係有一啲炒賣嘅行為，你哋有冇發現呢啲情況咧？ 我哋都有留意到一啲新聞啦，即係可能有啲記者佢哋去。 去做一啲採訪或者去一啲調查。咁我哋都不為然都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害群之馬喺我哋嘅酒店或者喺旅行社方面有一啲咁嘅人嘅存在囉。咁我哋呢一方面咁我哋都知道嘅。即係有一啲咁我哋都當然我哋呢啲小撮人唔代表其他酒店一啲即係不嬲信譽良好做得好好嘅酒店佢哋係真係冇呢一方面嘅問題㗎嘛。 咁除咗收緊實名制之外，如果真係頭先學你話齋要打擊呢啲害群之馬，你哋會唔會考慮譬如去中斷同呢啲中介或者旅行社嘅合作，以起到一個警惕或者警示嘅效果呢？ 呢一方面啦，即係呢一方面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可以有一個阻嚇性啦，或者即係譬如政府檢疫酒店辦公室，佢哋即係都有留意到呢啲情況嘅話，可能有一個監管啦，有啲罰則啦，俾一啲酒店，如果佢知道有呢啲參與炒賣嘅情況而真係屬實嘅話，咁佢哋都會出一啲警告，或者即係可能再嚴重啲嘅，佢要被踢出呢一個檢疫酒店計劃，咁都會有一啲阻嚇嘅作用嘅。 有一啲旅遊業界議員咧都提到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因為而家抵港嘅人士咧，其實佢喺機場就攞嗰個快測結果之後咧就。再加埋做核酸，佢就可以翻到去酒店嗰度先至攞嗰个核酸检测结果嘅，咁就可能会令到有啲酒店多咗一啲阳性个案啦，咁又要多咗时间做清洁。其实而家系咪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喺度？ 都系啊，因为而家我谂睇翻近排嘅外地输入嘅个案，其实都比之前系多咗好多。咁可能百几二百个入边，可能有部分可能或者大部分佢都係喺機場檢疫咗，跟住就去到酒店先至出咗個結果出嚟嘅話，咁嗰度我哋一發現咗嘅話，其實嗰度嘅房間亦都要hold 翻起，即係唔可以再即係嗰個旅客佢又要去翻檢疫啦，跟住我哋呢間房又要再清潔翻啦、消毒翻啦，咁我哋先至可以拎翻出嚟再接待下一組嘅旅客咯。咁呢一度其實我覺得可以政府方面又再考慮下，有冇可能喺機場方面做嗰個檢測啊、等待嗰陣時嗰個流程可以再縮短啲，嗰個結果可以快啲出到嘅話，咁其實就唔會浪費咗檢疫酒店嘅房間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煥然。陳煥然咧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嘅經理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有冇聽眾最近啊有幫親友，譬如你哋留學嘅仔女訂檢疫酒店嘅經歷咧？又有冇留意到市面上面真係出現啊？好似報道所講啊，係炒貴兩三倍嘅房間價咧？面對呢啲情況，你哋係會選擇都即係俾咗呢啲黃牛錢啦，定係點樣樣處理？都欢迎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说事实一再证明制裁是回旋镖、双刃剑，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习近平又说，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一些国家想实行脱欧断链，救足小院高墙，国际社会普遍担忧这样下去，世界经济势必分裂为相互隔绝的区域。他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本港新增14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再多5间院舍呈报个案。学校方面就多190宗阳性呈报，涉及165间学校。 另外再多一名患者离世。一名在机场联邦快递工作的员工怀疑在本地感染 BA.4 或 BA.5 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居住在屯门加材里，没有外游记录，主要在亚洲空运中心工作，间中会到停机坪，不会同旅客接触，列作本地感染个案，但认为较大机会在机场工作时感染，源头有机会同其他输入个案有关，会继续调查。中电一条电缆桥昨晚发生火警，导致三组供电被天水围、元朗和屯门的高压电缆损毁，16万户一度停电，天水围部分地区甚至要到今早日8点才陆续恢复供电。有居民说热了一晚，没有网络、没有水，感到无助。有商户说生意大受影响。中电表示，未来几日区内供电可能仍会不稳定，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环境局已责成中电3日内提交初步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电缆桥起火，涉及有人刻意破坏。对于政府未有用紧急警示系统通知市民，他说已有很多方法通知当区市民，使用紧急警示系统是涉及全港市民，未必最适宜。新界西北昨晚因为中电的电缆桥起火，导致区内一度大停电。日前已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的后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联同元朗区议会主席沈豪杰探访天水围最后一批恢复电力的住户，了解停电期间的情况。工联会成员的社交平台贴文说，街坊向麦美娟反映停电期间手机没有网络，区内基本零信息，家中有儿童感到彷徨，有人反映未能够联络年长的父母，感到担心，居民仍然担心随时停电。沈豪杰说将会在元朗区议会跟进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的意外，几分钟前清理好，但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而且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在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女童军总会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路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明爱医院。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而在元朗的矿业街就因为紧急维修，矿业街近住朗平八号的一段全线是封闭，巴士路线 A37 和 268C 是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谢谢这是谷中心， 多我一个月有到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 一起去看阿拉斯加。 与君初相识，黑子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 预交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我哋头先就倾到关于检疫酒店嘅供应问题啦。嗱，其实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提出一啲其他嘅选项啊，睇下系咪可以咧喺检疫酒店咁紧绝嘅情况之下咧，仍然系可以俾回流嘅港人咧有其他嘅选择。譬如我留意到选委会界别嘅江玉峰宽议员咧就讲到，其实政府系咪有条件俾一啲回流嘅港人接受居家隔离咧？嗱，因为其实佢哋要上飞机咧都要即系达到接种疫苗方面的条件啦，咁佢嘅问题就系咧，既然而家喺香港染疫啊，如果你系有适当嘅地方去做在家隔离咧，其实你可以留喺屋企嘅，即系唔系一定个个都要去社区隔离设施。咁点解呢一啲喺翻香港嘅时候已经打咗疫苗啦，亦都会喺酒店亦都会喺机场嗰度咧接受咗检测先，理论上面系未发病嘅人就一定要挨贵酒店而唔可以翻屋企隔离咧？ 是啊，尤其是咧，而家嗰个检疫期咧，暂时都冇得缩短啊嘛，即系话我哋唔能够透过去令啲人可能系个隔离时间去短啲，去增加嗰个房间嘅流转速度。咁所以即系建议容许一啲回港即系居家隔离啦，或者亦都有啲议员建议就系咪可以用一啲现有嘅一啲检疫中心去代替检疫酒店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增加个供应上嘅建议嚟嘅。 嗱，不过咧讲到系咪可以在家隔离嘅问题咧，除咗话我哋而家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株，个传染力好强，会唔会系喺一啲大厦入边造成垂直啊，或者系左右隔离啊，甚至系一啲爆发式嘅传染，可能会有公共卫生方面嘅风险之外咧？我记得早前咧，劳福局局长啊罗志光当被问到咧，点解俾外佣嘅检疫酒店个数目咁少嘅时候咧，佢就提到系要用一个检疫酒店的數目去限制入境的外佣的人數，因為避免一下子在社區裏面出現有很多的輸入個案和增加他們流入社區的傳播風險。其實一直都不讓香港人做一個居家的隔離或者檢疫，會不會都有這個考慮在裏面呢？就是用酒店房間來限制入境的人數。 但是要這樣說，因為就算我們說的回來香港需要隔離，就算讓他居家隔離都好，但是根據移交衛生署的个标准，其实都不是每一个屋企都可以有条件做居家隔离的嘛，即是你都要看看譬如有没有独立厕所啊，或者看看你有没有一个独立房间去做隔离。咁所以就算是可以容许居家隔离都好啦，我相信不是所有翻嚟香港的人都有咁样条件去做嘅。 咁所以咧，关于即系检疫酒店嘅问题咧，即系相信好多家长啊，或者咧系要订房翻嚟嘅人士咧，都会继续留意啊。咁啊，呢个话题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咧转个话题同大家讲下咧，新一届行会成员嘅名单咧系出炉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住房通关、贫富悬殊、青年发展都可以有 KPI。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你话好难去衡量，又唔系话完全衡量到嘅。但系你系咪真系有做嘢先？你系咪有所表现咧？定只系埋咗个位，冇乜喐动，睇唔到你有什么 KPI， 有咩变化，咁就唔得噶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道连长问答比赛。 咩系人道精神啊？ 咪就系愿意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咯。 如果你身边有人有呢啲精神，可以点做呢？ 梗系提名佢参加香港人道年奖2022啦。 可以点提名啊？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记住喺7月8日之前交表啊！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今日就公布咗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嘅名单啦。除咗有21位嘅主要官员啦，咁呢个系因为政府经历咗架构重组之后咧，就多咗一啲即系官守嘅行政会议嘅成员啦。另外咧，亦都咧系有16位嘅非官守议员咧嚟紧系会参与行政会议嘅工作。咁入边咧都有一啲大家熟悉嘅面孔嘅，譬如系叶刘淑仪新闻党嘅主席啦，咁佢同时咧亦都系会担任咧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咁但系除咗旧面孔之外咧，林智恩亦都加入咗咧一啲新嘅成员啦，例如系呢一个保险业界嘅立法会议员，佢自己本身之前咧都系财委会嘅主席陈建波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话系有一啲以前啊曾经做过政府官员，譬如系食物及卫生局嘅前局长高永文啦等等。嗱呢啲新加入嘅成员咧，喺16位嘅非官守议员成员入边咧，系占咗7人嘅。 系嗱，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基本法都有规定嗰个行会嘅主要嘅成员嘅背景啦。咁当然就系包括头先所讲嘅主要官员啦、议员啦，同埋社会人士组成嘅。咁但系头先咧所讲即系议员或者社会人士需要有几多个人咧，咁就冇一个固定嘅比例喺基本法嗰度设咗嘅。咁其实就好视乎咧，即系譬如当届嗰个行政长官佢个施政重点啊，同埋佢自己嘅一啲个人联系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今届呢啲新嘅行会成员背景咧，咁首先我哋可以睇咗议员嗰边先啦。嗱，因为咧行会其实有一个功能就系去联系议会同埋行政机关嘅。咁但我都知道啦，就系、是去年完善咗选举制度之后咧，其实而家嗰个立法会咧就多咗一啲所谓叫做单头啊，即系冇政党背景嘅成员啦。咁尤其是系选委界别都比较多系啲单头嘅议员嘅。咁就嗱，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嗰个新嘅行会名单咧，就一啲主要政党嘅代表咧都系入边嘅。咁但系啦，呢啲所谓单头嘅议员咧，又可以点样去透过行会去吸纳佢哋嘅声音入去，即系行政机关嗰度咧？还是我哋应该因时制宜，就系去建立另一套所谓叫做议会同埋行政机关嘅沟通方法啦？咁呢个一阵间我哋可以同嘉宾倾一倾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关于个社会人士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都有一啲特别嘅，譬如我留意到咧有两位咧都系医疗卫生政策嘅专家啦，包括就系高永文啦，同埋林正财嘅。咁再加埋咧医务卫生局嘅卢颂茂医生咧，其实都有三位系同医务卫生有关。咁可能呢个就系即系同下届嗰个施政咧，都始终系我哋未搣得甩个疫症啦，可能都有啲关 系。嗱，但系咧，如果要讲话睇行会嘅组成反映下一届政府嘅施政重点，佢哋想吸纳啲咩意见嘅话，咁一直都被指为系施政重点之一啦。一个房屋同埋土地嘅供应方面，喺呢一个组成嗰度又系咪可以睇到啲咩端倪咧？或者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哋都要请教一下电话入边嘅嘉宾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后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叶刘淑仪啊，叶太你好， 你好你好。 葉太啊，頭先啊林智恩就分析到咧，關於行政會議咧，而家咧有好多名嘅政黨代表同埋專業人士啊，但係立法會嘅組成咧，除咗好多嘅政黨人士之外咧，亦都多咗好多單頭嘅議員啊，特別係喺選委會界別入邊，而家嘅組成點樣吸納到呢一啲嘅議會聲音咧？定係我哋嗰個行政會議同埋立法會之間嗰個關係係要再有一個新嘅諗法咧？ 其實數行會本來已經有7位立法會議員㗎啦，有5個政黨嘅代表啦，有我哋班長啦，有代表鄉議局啦，劉業強係代表鄉議局啦，咁而家有咗陳建波啦，佢係單頭議員嘅，咁所以可以講咧，就立法會所有嘅板塊都有代表㗎啦。 另一方面咧，就系其实我哋都知道问责制之后咧，其实好多政策解说嘅工作咧，都系由翻嗰啲主要官员去负责啦。咁你期望咧，新一届行会嘅成员咧，可以点样去担当一个社会同埋政府之间嘅桥梁嘅角色，去令到市民更加明白政府嘅一啲政策原意咧？ 除咗负责嘅司局长官员去做解说工作之外咧，其实过往行会成员咧，譬如话陈志思啊、汤家华同我咧，其实都经常有协助解说嘅，特别向外国嘅传媒 係嘛？咁所以呢啲工作都會繼續嘅。我相信將來亦都唔係淨係我一位啦，睇下每位行會成員嘅專長啦。好似過往一樣，好多時有法律司法問題，啲傳媒揾湯家驊啦。咁啊，金融問題，你知外媒例如彭博啊，即係金融時報啊，佢哋都會揾啊陳志思啦。咁我諗我哋將來都會繼續係幫忙嘅。 嗯，葉太你自己擔任咗行政會議嘅召集人之後咧，嗱，因為你好熟悉公共事務啦，過往傳媒就住一啲政府嘅政策，好多時都會揾你去評論。咁而你有陣時候咧，都會就住一啲政府政策咧，比如即係俾一啲好直接嘅意見同埋批評嘅。你認為你擔任咗呢一個崗位之後，會唔會減少你喺呢一方面啊，就住政府政策方面嘅發言啊，或者係批評嘅聲音咧？ 咁我諗我個角色有啲調整啦，因為作為商料議員呢，我哋每一個都係㗎啦，喺行會裏面就俾意見，俾我哋最佳嘅意見俾行政長官，去到返到立法會呢，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發言嘅責任，因為根據基本法，立法會議員呢係監察政府嘅，係咪？咁對於政府資源嘅運用啊，政策咁嘅漏洞，我哋係有責任發聲嘅。但作為行會召集人呢，可能就啲人見我講嘢呢，就以為我代表政府，又或者係誤會我係攻擊政府，所以我將來呢如果有我有重大嘅政策上有啲重大嘅意見呢，我會先同行政長官講先。 以前咧有啲行会成员咧都有一啲嘅意见，甚至系批评咧，就话佢哋太迟先睇到一啲政策文件啦。咁行政长官亦都其实唔一定系要听行会成员意见，因为佢只需要记录在案嘅啫。咁你对于下届嘅政府会有啲咩期望咧？佢去运用行会嘅时候， 的而且确咧，过往咧有阵时政府嘅啲文件好迟至嚟嘅。咁就我哋。希望下屆呢，就當然特別是抗疫方面啦，抗疫你知道政府都時間好緊迫啦，好多時我哋開會就文件係放喺桌上嘅。咁希望呢，作為召集人呢，我都希望可以早啲知道政府嘅議程啦，即係我哋其實有所謂 policy group 嘅政策小組嘅，希望可以早啲同啲局長商量。其實我哋素來都有不同範疇，財經啊、土地發展啊、社會服務政策小組，希望早啲知佢哋有咩議程呢，係文件嚟早啲同行會成員不同嘅政策小組傾咗先，等我哋可以俾啲更好嘅意見。 讲到政策小组咧，又想再同你再倾多少少咧，关于今次非官守议员嘅组成啊。嗱，我哋特别留意到咧，有即系医疗背景嘅，除咗有林正财医生啦，亦都有即系高永文医生啦，加上本身咧，卢颂茂医生咧，可以话喺嗰个行会入边咧，都有三位系负责医疗背景嘅人。喺呢方面系咪会加强到啊？即系相信抗疫都会继续系下届政府嘅施政重点咧。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我哋头先都提到土地房屋啦。應該都是嚟緊嘅一個重點，但喺今次嘅組成入邊，係咪未有見到喺呢一方面特別有專長或者特別有平時有發聲嘅議員啊或者意見喺入邊咧？ 第一咧就係有三位醫生，當然係有助協助行政長官應付疫情啦，特別如果可能有第六波，又或者係點樣將疫情控制得更好，打針工作做得更好，等我哋早日通關同開放對外嘅旅行啦。第二咧，就唔好忘記林正財醫生，除咗係醫務界咧，佢亦都係對長者服務好擅長嘅。我諗我哋行會都好有一位擅長安老需要嘅專才，都係好緊要嘅。咁至於話土地房屋呢，就現有嘅七位議員根本都土地房屋經常喺行會度傾得好明白㗎啦、現有嘅其實現有嘅有九位行會成員啦，係都好明白。另外呢，喺政府架構改組之後呢，強化咗土地發展嘅統籌呢，你知由黃偉麟發展局長去做副財政司呢，我相信佢喺统筹土地供应同发展咧，会做得更好嘅，比目前做得更好嘅。我哋咧会同佢加强沟通。 嗱，咁另外咧，行會就即係有保密原則啦。咁其實過往有一啲係有政黨背景嘅行會成員咧，都會出現一個即係困難，就係佢攞唔到行會嘅一啲討論咧，翻去諮詢佢嘅黨友嘅意見。咁相信葉太呢個你都好有經驗啦。咁做咗行會嘅召集人之後咧，你會點樣處理你同新民黨之間嘅關係咧？ 嗱，我哋係要保密啊，即係唔可以透露喺會度嘅討論啦，但其實好多行會嘅文件啊，我哋通過咗之後幾日或者下晝已經公開噶啦，嚇、啊！所以如果話嗰個行會嘅結論咧，嚇、啊、啲條例草案根本好多時附屬法例，我哋討論完已經刊憲噶啦，嗰個星期五、或者好快已經文件去立法會，或者係有官員出去解釋嘅。好多時晏晝禮拜二晏晝已經有人出去解釋，甚至我哋未開會，報紙傳媒已經知道㗎啦。政府都有人向傳媒吹風嘅，所以其實保密唔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啦。 讲到关于你嘅几重角色咧，今日传媒有另一个焦点咧，就系、是、关于你需唔需要辞去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主席嘅职位啊？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另一位嘅议员啦，保险界嘅陈建波议员咧，佢咧就系、是、辞任咗咧财委会嘅主席啊，就提到咧系为咗咧更加好去平衡啊，佢不同嘅角色啊。咁但系你似乎喺呢一点上面咧，就同阿陈议员有唔同嘅取态，可唔可以都讲下点解你会有不辞任嘅决定 咧？我同行政长官商量过嘅，佢都认为我唔需要。政府希望我继续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吓。咁、另外我亦都有听陈建波对记者嘅发言，佢亦都有讲到佢做咗七年财委会主席，其实佢都想交棒嘅吓。其实我唔觉得佢做行会成员同做财委会主席有咩好大嘅冲突、啊？因为你做行会成员，你俾嘅系你个人基于你理性分析最佳嘅意见，唔等于你而且你做财委会主席，你系做主席，即系你唔投票噶嘛，系嘛？唔存在话偏袒政府噶嘛？做人事编制委员会主席都系我唔投票噶，如果我投票就系投反对票，即系唔存在话。因为我是行会成员，我是召集人，我就偏袒政府，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即基本法本身对于行会的定位就是协助行政长官去决策的一个机构啦。但是具体怎样用就是很视乎即个行政长官自己的需要的。你对于即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呢，其实行会将来的功能呢，你认为需不需要有所调整？ 行会的功能呢，即是百几年来都是差不多的啦。都是其实是一个可以讲政府里面最高的咨询机构。在很多条例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有法定权力的。我们是会集体行使这个法定权力的。个别成员呢只可以讲是行政长官顾问的。如果發揮到我哋功能，最緊要就係根據我哋個人嘅經驗、我哋嘅專長、我哋嘅判斷，俾行政長官最佳嘅意見。所以我睇唔到點解要改。我最近亦都有啲留意有學者話要改革啊，其實改革空間唔係好大，因為行政權力咧係喺啲官員手度嘅。如果你又將啲行政權力，冇可能又將一部分交俾行會成員。如果是咁，你变咗架床叠屋嘅。 我咧留意到新民党咧回应新一届行政会议组成嘅时候咧，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讲到咧行政会议成员咧，当然佢哋系唔同界别嘅翘楚啦，有广泛代表性啦。特别提到一点咧，就系具有国际视野、国家观同埋大局观，喺地缘政治同埋国际局势日益险峻嘅时代咧，系希望可以为行政长官咧提供具前瞻性嘅建议。其实你哋特别喺今次嘅观察入边提到要有国际视野、国家观同埋大局观，系因为乜嘢嘢嘅原因咧？系咪期望行政会议，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向外媒嘅一啲解说工作啊，或者仲有冇其他功能上面系更加能够回应呢个时代咧？ 一来就地缘政治形势越嚟越复杂，二来咧，自从系其实2014年占中已经开始噶啦，加上2019年嘅骚乱以及系疫情啦，香港其实而家系时时国际传媒嘅 焦点嚟嘅。所以咧，就官员同行会成员被外媒邀请访问越嚟越多吓。咁、啊、其实行会成员系做咗好多，接受咗好多呢啲嘅访问嘅吓、啊，包括系唔系净系我，汤家骅啦、陈志思啦、查太啦，同埋我咧都系做得最多啊对外传媒嘅访问嘅。咁譬如而家我哋多咗一啲财经界嘅专员嘅优才啦、啊、法律界、财经界，我谂佢哋譬如梁高美仪咁，佢咁熟金融系嘛，第日都可以帮助向外解释下香港嘅经济嘅状况啊、金融中心发展嘅前景啊等等啫。 今次咧嗰个行会嘅阵容其实都有一啲旧人留任啦，亦都有啲新人入閣啦。咁、就你会预期嗰个磨合嘅情况会系点啊？ 我觉得冇问题啊，其实我哋应该有九个系现任嘅议员成员，加咗六个，其实嗰六个都系好朋友嚟嘅吓。郑慕智啊，我同年港大毕业吓，咁、陈清霞女士啊，梁高美仪 Margaret 啊，呢啲就其他啲都系其实熟悉嘅，所以我唔觉得磨合有咩问题。 亦都想 高医生又系旧同事添，系咪？ OK， 嗱，亦都想请教埋你对于自己咧即将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呢一个角色有啲咩期望咧？同以往即系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有啲咩分别咧？嗱，你头先都讲咗话行政会议成员咧应该系要多向外媒啦，即系去做解说啦、做解释啦。除此以外，你仲期望自己身为召集人咧可以点样进一步发挥功能咧？ 要同行政长官紧密咁配合。多啲同佢配合，多啲溝通，睇下边方面可以佢用得着我，我就帮佢多啲。 另外咧就系、是、因为行会另外一个传统就系一个集体负责原则啦。咁你会期望下一届嘅行会其实点样去体现呢一个嘅集体负责原则？ 集体负责即系话，无论我哋个人嘅意见系点，即系喺会内当然可以。讨论甚至辩论或者表达反对添啦，但当行政长官落取之后咧，我哋系应该支持去到立会或者公开，就算唔系好认同，都唔应该公开去反对嘅吓。咁就呢个体现咗过往行会处理好多有争议嘅议案啦，譬如话禁加热烟咁吓，咁有啲同事系认为唔应该禁，只系应该规管噶嘛。咁但行会拍板咧，就大家都要支持啦，吓咁啊！譬如你话强积金对冲咁你知素来劳资方双方都有不同意见噶。但行会拍咗板，政府嘅条例嚟立会咧，行会嘅成员系应该支持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太，好多谢你嘅解说。叶刘淑仪咧系后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嚟噶。阿林志恩啊，讲到今次呢一个新一届行会嘅组成咧，其实除咗头先叶太提到嘅特色之外咧，另一个特色咧就系成员嘅人数咧系即系都系多啦，系有成37人噶。咁啊而且咧佢哋咧个平均年龄咧有报道计咗数出嚟咧就系65岁啊。咁啊开会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即系要去听好多意见啦，同埋搜集。好多人意见的情况。好啦，自由风节目时间够啦，拜拜。